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地保求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过过往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东方出版社的闫晴，今天我来诵读小站，为大家介绍稻盛和夫的新书《思维方式》。稻盛和夫在日本被誉为经营之圣，一手打造京瓷、KDDI 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并让破产重建的日航大幅度扭亏为盈。此次新作《思维方式》是稻盛和夫对自己人生与经营理念的再度提炼，他结合自己几十年人生实践，为读者们阐释了作为人怎样思考才会有成功的人生与事业。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精彩选段。老话说，不要做才能的奴隶，才华出众的人往往恃才傲物，举手投足间傲慢不逊，这一点在日航的案例中很明显。以前的日航经营干部具有官僚习气，经营企业只靠头脑灵活，他们都是能力很高、精英意识很强的人，虽然他们学历很高，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内心瞧不起人，这就是所谓的殷勤无礼。这种才高德薄的人掌握巨大的权力，只是企业之牛耳，整个组织就会把正确的为人之道置之度外，这样的组织不可能珍视顾客，因此日航才会因背负2.3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而陷入破产。正如大家所言，驾驭才能的是心，所以必须用正面的思维方式来掌控自己的才能。缺乏良心只靠能力的人，只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必定失败。所以秉持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的思维方式，不断努力提高心性是极其重要的。所谓正面的思维方式，简单来说可以用正义、公正、公平、努力、谦虚、正直、博爱等词语来表达。符合朴素的伦理观是全世界通用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与之相对，负面的思维方式就是与正面的思维方式相反的东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唐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分、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张帅，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一年十一班的一名小学生。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蓝色房间》的故事。故事里的露娜是个非常腼腆的小女孩，但是她的奶奶一点儿也不担心。在奶奶的蓝色房间里，蓝色壁纸是露娜的幻想天堂，小狗红红是露娜的幻想朋友，她的世界好有趣。你是不是也是和她一样安静的小孩？快来一起听听她的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马格达莱纳·格豪于莲和克里斯蒂娜·达芙尼耶，是由吴颖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21世纪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色房间》。有个小女孩，名字叫做露娜，她的头发软软的垂在肩膀上。露娜是个非常腼腆害羞的女孩，她很少说话，但是她喜欢用眼睛看周围所有的事情。露娜总是喜欢安静的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她在海边坐在石头的栏杆上，拿着笔在他的本子上画。天上有白云，还有飞翔的海鸥。露娜喜欢宁静的风景，海边长长的自行车道，风吹得飞起来的旗子，骑着自行车上坡，还有别人的小狗在后面叫。露娜喜欢待在她的房间里，她住在一座两层楼的小房子里，她的房间就在二楼，她总是待在那里面，自己给自己唱着歌，待多久她都不会感觉到厌烦。上学的时候，露娜也喜欢一个人，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在院子里玩，捉迷藏、转圈圈、跳皮筋儿、玩棋子儿。可是露娜，她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其他的孩子玩，一边在想着自己心里的故事。校长看见露娜只有一个人，好着急呀。他问其他的老师， 露娜总是一个人吗？她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孩子玩？我好担心呐，露娜怎么才能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呢？她没有什么问题吧？ 校长很担心，老师们也很担心。可是，只有露娜的奶奶最懂露娜，他总是知道没什么好担心的。露娜经常去看望她的奶奶，奶奶住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奶奶的房子也有两层，门前有很多很多棵树。快到奶奶家的时候，露娜就会数路两旁的树，一边哼着一边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棵树。 到了奶奶家，露娜和奶奶总是做很多的事情。露娜和奶奶在一起好开心呢， 他们又笑又唱，说悄悄话，讲美妙的故事。奶奶煮饭的时候，露娜就站在炉子旁边唱歌给她听。他们吃午饭的时候，会举起杯子，嘣，碰一下，干杯，然后喝掉杯子里的葡萄汁。奶奶洗盘子，露娜就用干干的布帮她擦干净。吃完午饭上楼的时候，他们一边上楼梯，一边看墙上挂的照片，说着照片里的每一只小猫、小狗、每一个人。奶奶的房间是个蓝色的房间，房间有很漂亮的壁纸，壁纸上画着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有帆船，有拉船的人，有在桥上走过的人，有驾着马车的人，还有卖东西的人，还有城堡，还有城堡门前牵着狗的人。露娜喜欢这些壁纸。在蓝色的房间里，奶奶坐在沙发上打着瞌睡，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露娜爬上床，打开抽屉，拿出一支铅笔。她仔细地看着墙上的壁纸，看着壁纸里画的画。她用铅笔在壁纸上画了一条路，然后奶奶一睡着，她就咻的一下钻到壁纸里去旅行了。扑通，露娜轻轻地跳到壁纸里，来到了壁纸里神奇的世界。在河边，她看到那些人拖着小船在走，河水哗啦啦地流淌。她跳过古老的房子和城堡，然后跳到一座高高的大柱子房子前面，好多人正在那里买东西，那里也有他最好的朋友一只小狗，小狗的名字叫红红。 我又来了，找你玩。 笔还在露娜的手里，她可以用笔做出更多好玩的事情，比如在一个蹲在地上的人脑袋上画个长长的帽子，这样他就可以揪那个帽子了。他还跳进河里去游泳，爬到一个人的背上翻跟头。他画了一群跟着他跑的动物，一只猫，一只松鼠，一只耗子和一只乌龟。 来吧，红红，一二三，我们去历险吧。 露娜先用她的铅笔画好路，然后她和红红一起奔跑。她画了一条小路穿过树林，然后她画了一根绳索，从大树一直可以爬到柱子上去。她还画了一头大象在绳索上表演杂技。她画了楼梯，画了过河的小桥。他跟小狗红红顺着小路跑啊跑啊，跳到了小河里。小狗身上的毛好湿啊，他们一起在河边的地上打着滚儿，开心极了。他蹦，他跳，他高高的跳起来，只要他开口唱一首歌，红红就高兴地直摇尾巴。当他唱歌的时候，树上的小鸟也在跟着他一起唱。他给自己画了一顶王冠，现在他是公主了。他骑在高高的大马上，他还是海盗，他为自己画了个海盗的帽子，然后爬到了帆船高高的桅杆上。他画了很多很多飘在空中的蒲公英，他画了一顶魔术师的帽子，现在他可以变魔术了。 露娜在壁纸的世界里玩得好开心呢、啊、她玩了很久，画了很多东西。她还在船上画了个软软的枕头，她躺在枕头上慢慢的慢慢的睡着了。小狗红红划着船，它会一直守护着露娜。突然，露娜感觉到有一双手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奶奶的声音正在轻轻地叫她：“ 嘿，宝贝儿，你睡好了吗？来份点心怎么样啊？” 露娜躺在软软的枕头上，不过不是在壁纸里的世界，不是在她的船上，而是在奶奶蓝色房间的软床上。啊，刚才玩得好开心呢。睡午觉以后，露娜要跟奶奶出门散步，他们一起从高高的楼梯上走下来。露娜一边走一边数着台阶唱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台阶。” 他们走出大门，走上街道。他们坐在大树底下老式的秋千椅子上，他们吹着风悠闲地吃着马德琳蛋糕，而且还抬起头看看天空。奶奶指着一片云彩说：“ 嘿，你看到那片云彩了吗，我的小公主？它像不像一只小狗坐在一条船上晃晃悠悠的？” 当然，露娜认识那条小狗，它的名字叫红红。 哎，唐耳朵， 怎么了？ 你快看地上，快看地上，快看地上！ 看哪儿？ 地上。哦，脚印。 对，你的吗？ 你看，这明明是没有穿鞋子的脚印吗？ 那这也不是我的脚印呢。 对呀、啊，你的脚印我见过呀，一个扁扁的奇奇怪怪的形状，旁边还毛茸茸的。这个呢怎么这么小、 嗯、绿色的， 怎么这么圆，还是绿色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里会不会进来大怪物了？ 大怪物？ 专吃兔子的大怪物？或者专吃小群姐姐的大怪物？ 但是他的脚印怎么会那么小呢？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到底是什么脚印、 哎、 这到底是什么的脚印？哎呦，我们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找警察叔叔来帮忙？ 我们看看他的路线怎么样。 看看他的路线，他 是，这 是 客厅， 从客厅 厨房 到厨房， 厨房又到客厅， 然后客厅又到厨房， 厨房又到客厅， 客厅又到厨房。 你昨天晚上吃过什么了？ 我昨天晚上吃的是清炒西兰花，一碗米饭，还有西红柿蛋花汤。 有了。 嗯， 按照我多年的侦破案子的经验。 哎，好吧，你又变成兔子侦探了吗？ 是的 啊， 这一定是你的西兰花掉到了地上。 哎， 然后踩呀踩呀踩，就这样。 那我看看我的鞋底上。啊，果然这是一个西兰花。好聪明的兔子侦探呐、 啊！谢谢小群姐姐。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周末的晚上，妈妈正在洗头，本来自己已经准备好洗头水了，结果用了两下发现水太烫了，就对呱呱说，哎，呱呱，哎呀，妈妈洗头水太烫了，快来给我打点凉水来啊。 那可不行，天还没塌下来呢。 哎呀，你快点啊，给妈打点水来啊，从小要爱劳动，听到没有？你关天什么事儿啊，别那么多话。 那天我帮奶奶搬大米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天塌下来也不用你管，所以我很听话，此时此刻天还没塌下来，你自己解决吧。 妈妈让呱呱看自己小时候看的老电影，当看到了一场名字叫做笑比哭好的电影，刚刚看完，妈妈对呱呱说，怎么样，你看电影多好啊，是不是，名字起得也好，笑比哭好，可不是吗？你说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让自己每天都乐呵呵的笑呵呵的开心呢？对不对呱？ 妈妈，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哭比笑好。 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呢？请告诉我为什么。 当然是哭比笑好了，因为我一哭什么东西都可以要到。 呱呱在家里边养了一只小鸟，结果好景不长，这只呱呱心爱的小鸟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死了，心疼的呱呱呀哭了起来，他很伤心很不高兴。看到这一幕，爸爸走过来安慰他说，哎，宝贝，不哭不哭啊，哎呀，这都很正常，是不是，下回啊咱们好好养，我再买一只活的吧，好不好？结果过了几天，小区里边有人去世了，社区里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哭了。呱呱在外边玩的时候听到了大家的议论，他赶忙跑到人群当中安慰人家说， 别哭了，我爸爸说不在了，下回好好养，再买一个活的就是了。 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对呱呱说，你为什么没有交作业呢？呱呱回答， 我爸爸出差了，那是我的助手。 老师有一些生气地问，你怎么能让你的爸爸做呢？ 老师，我没让爸爸做，但是您不是说要互相帮助吗？我帮爸爸洗脚，爸爸帮我写作业。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海盛分园的刘子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别说我小。 妈妈您别说我小，我会穿衣和洗澡。爸爸您别说我小，我会擦桌把地扫。奶奶您别说我小，我会种花把水浇。爸爸妈妈工作忙，我会做的事可真不少。 下面请小军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别说我小。妈妈您别说我小，